见了爱中的香，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，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，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。不曾远离

爱上了寂寞，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。

多问候。爱哪里找我的心，你要不要？我不想和你吵，如果你懂多好。我的爱哪里找我的话，重不重要？我只要你我来抱一抱。

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，连晴朗的天空也突然的下起雨来 自谦。

少陌生人，我真的脆弱，记忆丢失后，偷袭便逃走，为什么我不觉得快乐，也不觉得难过。 太重，重得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一面兮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装会留相信。 自由，喜欢两个人。

牵起没温度的双手，过往温柔已经被时间上锁，只剩挥散不去的难过。 走到离分，不想爱谁，便有 忏悔，应该为爱受一些罪。不想爱谁，天又为你流泪。我不认为我的痴狂能够托付谁。 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仍敢歇停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或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尽断沉眠。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这话说得肤浅，男人有时吞花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男人总是吞花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有挂念。将爱恨分合视若东西，只要你以为我定，让我在你身边。那一脸受伤的剑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。坚贞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